爱没有了结果，熊熊烧成了大火，眉头紧锁着迷惑，我无法解脱。因为爱情闯下了祸，难过纠缠在心窝，苦涩的情太多，来来回回的折磨。你给的失落改变我所有，回忆失了火，叫我怎么做？爱已化作尘烟，还能去求些什么？你给的失落改变我所有，幸福已蹉跎，只剩下了我，冷冷风中飘着寂寞的忐忑。爱没有了结果，熊熊烧成了大火，眉头紧锁着迷惑，我无法解脱。因为爱情闯下了祸，难过纠缠在心窝，苦涩的情太多，来来回回的折磨。你给的失落改变我所有，回忆失了火，叫我怎么做？爱已化作尘烟，还能去求些什么？你给的失落改变我所有，幸福已蹉跎，只剩下了我，冷冷风中飘着寂寞的忐忑。我们的心迷失了路，走到孤独的末路，一片真情竟然换来一生的苦。你给的失落改变我所有，回忆失了火，叫我怎么做？爱已化作尘烟，还能去求些什么？你给的失落改变。